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47集，带着大佬录节目。秦修晨本来要给秦汉秋打电话的，听到秦玲的话，手忽然停住，侧过头来。 你说什么？ 我姐姐要到楼下了。 秦玲抬头，秦修晨电话也不打了，他还坐在秦玲床边的凳子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秦玲。经纪人也反应过来。 啊，秦影帝，我下去接。 你姐姐凶吗？ 秦修晨想起秦冉那张跟秦玲相处都又冷又不耐烦的脸，再度沉默。秦玲想了想，摇头。 不凶。 半晌后，底气不足的补了一句。 但不凶比较可怕。 秦修晨风中凌乱。秦玲看着秦修晨的样子，忽然理解了，他愧疚地低头。 叔叔，我对不起你。 我去接你姐姐。 秦修晨抬手看了一眼时间，将近11点。 你怎么不早说？这么晚，他一个人过来的吗？ 秦修晨眉头拧起。这回的综艺节目完全是隐秘性的，但剧组的行踪总会泄露。不远处住了好几行游客，秦修晨随手拿了个口罩戴上，经纪人匆匆地跟在他身后。楼下，导演还没走，正在跟看老酒店大门的中年男人喝酒。看到经纪人跟秦修晨匆匆下来，他连忙站起来。 啊，秦影帝，是小玲情况不好吗？ 没有。 秦修晨拉着口罩，急着去酒店门外，没有跟导演多说。经纪人落后秦修晨一步，跟导演解释。 啊，是修晨的亲戚来了，没事。哎，导演，酒店还有空的房间吗？最好是距离修晨近一点的。 经纪人眸光移过来，压低声音询问道。 这个有，秦影帝对面的房间就是空的，我马上让人去打扫一下，钥匙待会儿让人给你们送去。 其他几个艺人大部分都是新秀，为了不让秦修晨受影响，导演没把他们安排在同一楼层。导演一边上楼准备去叫工作人员，一边好奇究竟是什么亲戚让秦影帝这么急着去接。他上楼梯的时候朝外面看了看，秦影帝正好带着一个高挑清瘦的身影走进来，那人穿着黑色的卫衣，帽子扣在头上，外面随意披着一件同色外套，脸上还戴着黑色的口罩。楼上，秦修晨的房间，他把秦冉带进来，先是调高了房间的温度，又拿着杯子给他倒了一杯热水，递给他，语气沉敛，问： 你怎么一个人赶过来了？ 秦冉拉下帽子，然后把口罩扯下，扔到一边的桌子上，接过热水。说，正好有认识的朋友，顺路。听到有认识的朋友，秦修晨表情缓了缓。外面有人敲门，送对面的钥匙过来。秦修晨去开门。秦冉直接看向秦玲，一双眼眸又黑又冷。他在房间内看了看，不远处有一个木质椅子，他抬脚把椅子贴到秦玲对面。然后随意坐下，双手环胸，语气淡漠。解释吧。 就是捡顾哥哥的石头。 秦玲没敢抬头看秦冉，头深深地垂下。一块破石头，改天让他给你100个。秦冉冷笑道。秦修晨他们只当幸运，搜救队正好赶上，在塌方之前把秦玲救出来。可他们不知道那搜救队是程俊安排的人，不然光是打报告，搜救队进山都要花一天的时间才能赶到，那时候山洞早就塌方了，这凶险也只有秦冉知道。 秦玲的头垂得更低了。秦修晨拿着钥匙走过来，主动认了错。 是我没有看好的。 主要是秦玲一直很乖，这回综艺节目来的明星带的家属都是成年人，只有秦玲一个小孩，剧组拉了警戒线，秦修晨也没有想到秦玲会去越线。 小玲，快点跟你姐姐认错。 经纪人跟着秦修晨进来。 下次可不要为了块石头做这等危险的事了。 秦玲小心翼翼地抬头看向秦冉。 姐姐，我腿瘸了，节目怎么办？ 瘸了也要给我录完。秦冉站起来，淡淡地看向秦玲，自己作的。秦玲啊了一声，一边站着的经纪人心想， 狠还是秦玲的姐姐狠呢、啊、 你先去洗澡休息，这是钥匙，衣服什么的房间都有。山区简陋，房间潮湿，晚上睡觉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。 秦修晨把钥匙递给秦冉。秦冉本来想说他已经有了住所，不过听了秦修晨的话，想了想还是接过钥匙。麻烦了。秦冉回到自己的房间后，秦修晨这边还在议论接下来的事。综艺节目不止秦修晨一个人，还有其他好几位艺人，大家的行程档期都是计划好的，今天已经耽误了一下午加一晚上，明天秦修晨也不能再耽误下去。 还是之前选的那个素人吧。 经纪人翻了翻行程记录， 有两个最近有行程，也不会作妖，会以你表妹的身份出现，后天能到。 秦修晨把药倒好递给秦玲。接下来的节目秦玲不参与录制，她兴致缺缺，对选哪个素人没有意见， 随意。 说到这个，经纪人也感觉到奇怪。 哎，你说你侄女儿是怎么短短几个小时从京城赶过来的？ 不包括安检上机的时间，飞机四个小时才到 C 市，中途还要陆陆续续转山路开过来，满打满算也要一整天吧。秦玲把药吃下，然后拿着手机跟秦冉一起玩联机游戏。秦玲操控着人物跟在秦冉身后，一边还有空打字。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， 对面的回复又冷又酷， 刷屏拉黑。 秦玲也不怕，继续戳着手机。 你要不要跟叔叔一起录节目？真的很好玩。 闭嘴。 好半晌后，经纪人跟秦修晨讨论完所有事宜，才合上行程。 那就这么确定了，我去找导演。 他转身刚要出门，躺在小床上的秦玲忽然坐起，他眨眨眼。 叔叔，我姐姐可以。 经纪人一愣，秦修晨也没有反应过来。 什么？ 就…… 秦玲认真道， 我姐姐要帮我还债，她可以吗？ 秦玲看向秦修晨，秦修晨听得完全呆了，顿了一会儿之后眼前一亮， 可以，当然可以。 他转身看向经纪人说道， 去跟导演拟合同。 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打开浏览器，慢慢搜索怎么跟小侄女沟通相处。两人关了房门，经纪人才看向秦修晨，看到秦修晨慢条斯理地在搜索着词条，他嘴角抽搐了一下。 修晨，你是认真的吗？ 秦修晨硬得漫不经心。 你侄女她不太适合这个真人秀。 经纪人想了想认真道， 她是京大的，你之前想挖她做艺人。 秦修晨抬了抬眸。经纪人往楼下走， 那不一样，如果她是我的艺人，我肯定一开始就包装她，让他慢慢出现在大众眼前，循序渐进。就他那张脸肯定比你还火，只是现在突然跟你一起出现在综艺上，最重要的…… 经纪人悠悠地看了秦修晨一眼， 他跟小林不一样，小林还有点依赖你。你看看你跟他的相处尴不尴尬？到时候节目一播出来，尴尬都要溢出屏幕。 他想想还是觉得有些不忍直视。秦修晨轻微地挑了挑唇，他手上的手机也没有放下。 去拟合同。 经纪人猜也猜到了这个结果。两人一道去了导演房间，导演刚洗完澡，秦修晨要换嘉宾在他的预料之中。不过没有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确定了嘉宾的人选。新的合同也没有什么要改的，三人看了眼就签下了合同。秦修晨担心秦玲一个人在房间，签完就回去了，经纪人却还在原地没走。导演一看经纪人的样子就知道他有话跟自己说，他拿了两罐啤酒过来摆到桌子上，迟疑地看向经纪人。 秦影帝这次请的素人有问题？ 不是素人，是秦影帝的侄女。人没问题，长得好看又上镜，就是到时候麻烦你们剪辑的时候注意一点，别给他带人设的剪辑，他性格闷，脾气还不太好，也不是圈内人，到时候节目可能不太好看啊，可以不用多给他镜头，主要别为了节目效果给他剪恶意镜头。 经纪人拉开拉环喝了一口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